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十九章。上主这样对耶利米亚说，你去向陶工买一个瓦瓶，然后带些民间长老和司祭首长到陶叶门进口处的本西农山谷去，在那里宣布我要对你说的话。你要说，犹大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请聆听上主的话。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必给这地方招来灾祸，凡听见的必要耳鸣，因为他们离弃了我，使这地成了异地。在这里向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并犹大王都不认识的外邦神奇现象，使这地充满无辜的血，给巴尔建立了高丘，向巴尔火焚自己的儿子做全燔祭。这都是我从没有吩咐、没有说过、没有想到的事。因此，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这地方不再叫做特菲特或本西农山谷，却叫做图沙谷。在这地方，我必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划落空，使他们在敌人面前丧身刀下，死在谋除他们性命者的手中，将他们的尸首丢弃给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成为惊愕的原因和讥诮的目标，使凡从这里经过的人没有不因他所受的一切打击而感到惊异嗟叹的。我必使他们吞食自己子女的肉，在敌人和图谋他们性命的人围攻他们处于困厄之时，必吞食自己近人的肉。以后你就在与你同来的人眼前将那瓶打破，对他们说，万军的上主这样说，我要这样破坏着人民和这城市，就如人打破着陶工的器皿再也无法补救，人必将托菲特充作坟场，因为再没有地方可供埋葬。我必这样对待这地方和这地的居民，上主的断语，使这城市像托菲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殿及他们在楼顶上向天上的万象献香并给外邦的神奇行殿里的一切房屋，都必像托菲特一样成为不洁的地方。耶利米亚奉上主派遣到托菲特宣讲预言回来以后，站在上主殿宇的庭院里，向全体人民说，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必给这城市和他所属的一切市镇招来我对他说过的灾祸，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肯听从我的话。